听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和杜立三重新磕头拜了把子，大伙一听啊，这也真是新鲜事儿，磕两回头了，好好祝贺祝贺。真要是我们当家的跟杜立三没有隔阂，那可太有好处了。青马坎跟赵家庙的人团结一心，可以说天下无敌。就差这杜立三今天主动上门，这是好事，因此大家是热烈祝贺。张作霖本不会喝酒，今天也多贪了几杯，说话呀，舌头尖也有点短了。大哥，我留你住几天，你别驳我的面子。兄弟，我不走了，我肯定得多住几天，你烦我我也不走，咱哥俩好好的处一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收拾屋子收拾屋子，把张作霖那屋收拾得非常干净。杜立三提议要跟张作霖鼻足耳眠，两人睡在一张床上，要做彻夜的长谈。给杜盼林呢，另外在跨院安排了一间干净的屋子，被褥都是新的。一直喝到深夜，这才睡觉。等到第二天，杜立三醒了，酒劲儿也过去了。就问张作霖，兄弟，昨天咱们光顾唠咱哥俩的事儿了，有件事我忘提了。我说昏和大坝打伏击消灭日本山炮大队这个事儿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是你干的不？哥哥，那你说还有谁呢？ 是你呀。嘿，真了不起呀！ 我告诉你兄弟，山炮大队被消灭，大快人心呐。消息传到青马坎，我爹头一个就猜着是你。 可我当时还画问号，我估摸着你没那么大的力量，你不敢下去查子。后来我爹坚持说肯定是你，一分析我呀才信了个八九，这一问你才落到实处。我兄弟，你真了不起呀、啊！你太了不起了，我服你服透了。敢碰日本人，他有几个脑袋？哥哥，我也不敢碰啊。也就是你呀、啊，真是在老虎嘴里头掏肉，给咱们中国人打腰提气。好样的，太棒了！我回去跟我爹一说，我爹不定得多高兴呢。看来他老人家慧眼识人呢，早就看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我是望尘莫及，我纯属肉眼凡胎。我大哥怎么又来了？咱哥俩往后别吹捧，说这些话叫我心里不好受。好好，不提不提了。哎，兄弟，消灭日本山炮大队之后，听说你还得了40多门日本山炮，都是世界上最新型的武器，还有600多发炮弹，有这事儿吗？有。那东西都在哪儿呢？都在红罗涧呢，红罗涧后山大山洞里头藏着呢。哎呀，兄弟，如果你跟哥哥真没有隔阂了，今儿个咱哥俩闲着没事儿，你能不能领我溜达溜达，我也开开眼瞅瞅这世界上最新型的大炮怎么样？行啊，那有什么不可的，说走咱哥俩就走。那杜盼林那么大年纪就没跟着，张作霖就带着吉金村砍朝喜和小老虎张凯8名弟兄，骑上雪里豹，这一路上走着，杜立三就看张作霖这匹马，哎，兄弟，嘿，我这匹马在哪儿弄的？有个朋友送给我的。哪那么朋友？叫黄世耀，他原来是冯林阁手下的传令官，现在投靠我这儿了，仍然当传令官。哎呀，他觉着过意不去，就把这匹马送给我了。好，哎呀，这马太棒棒棒极了，日走1000，夜走800，哎呀，跟大白缎子似的。特别取贵之处，就这耳朵边齐穗带着圈红毛，哎呀，太漂亮。大哥，喜欢吗？喜欢极了，给你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这哪叫不给你了？哥哥喜欢，就给你。好吧，兄弟，重恩不言谢，咱哥俩走着瞧吧。说着话，到了红罗涧，看了大炮，那大炮外边套着炮衣呢。杜立三到了山洞树林一查，42门，这大炮崭新崭新的，趴到炮口瞅瞅来福线。我兄弟，这可是神仙，这他妈一炮出去，你知有多大的杀伤力。可惜青马坎一门这样的炮都没有。哥哥，21天乐舞，42门你拉一半去，炮弹一加一半。我兄弟你，你让我感受的，我估计不是。哎，别哭别哭，我咱不是一家人吗？这算个什么？张作霖就是个血心仗胆好交朋友的人，他交朋友的宗旨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我绝不能让你吃亏就得了。所以杜立三说马好， 张作霖把雪里豹宝马给了他，说炮好，拨出一半给他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阚朝喜急阴屯睡不着觉了，找着孙烈臣、张作相，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。二位，你们说话队长听啊，我们总觉着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。你说多说了吧，怕队长嗔心，你们呢最好给他提个醒。俩人一听也感觉到问题严重，张作相说，那么孙大哥你就提提吧，你德高望重，你说话呢我兄弟还听，好吧。孙烈臣就派个人请张作霖，说有点事找他商议。张作霖跟杜立三正在屋里聊得热火朝天，一听有事儿，大哥您坐着啊，一会儿我回来陪您，你去吧。兄弟，你是一家之主呢，事儿多了，你别光陪着我耽误了大事。好好，我去去就来。张作霖到了跨院，进屋一瞅，一哈，人们都在屋待着呢，唐二虎、张四飞、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也都在做。张作霖一乐，找我有事儿，兄弟你坐下。孙烈臣门上加了岗，防止别人偷听，把门关严了。兄弟，杜立三究竟是个什么人，你比我们在座的都清楚。我今天主要是给你提提醒，你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啊。我就纳闷，这个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遍天下吃屎，冷不丁的狼不吃肉了，狗不吃屎了，这玩意儿叫人猜不透怎么回事。杜立三就是一条狼，这叫他最残忍无情啊！没有不知道的，他对你下了几次毒手，那么突然的学了半年，他就变了。我不相信，我希望当家的提高警惕，可留神呐！别忘了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吧。尤其现在的形势错综复杂，一招棋错满盘皆空。队长，你想过这些事儿没？大哥，你没张嘴没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是不是代表在座的各位啊？大伙说对，他是我们凡出来的总代表，他说的话代表我们每个人。各位尽管放心，看事不要一成不变。是杜立三的确没有人味儿，对待我的确够毒的，但是得允许人家变。你们根据什么说人家这半年白学了？你们根据什么说他就不能学好了？要这么说话有点不公平吧。当然了，大家为我好，为我们赵家庙好，这一点我清楚，我留神也就是了。希望大家也不要想的那么过分，好不好？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扑棱，反正我不会说什么名词儿，我也不像你们夸夸其谈，什么奖金比武，我说这说那，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。反正你就说出花来，他妈也不是东西，他来 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有什么安好心。不信，咱们看着。行行，别吵吵了，别吵吵了。我大哥，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，好不好？你得给我这个当家人留点脸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杜立三多不仗义，咱们还得看着老当家的杜老盼吧。不看僧面，看佛面嘛。我希望各位啊，千万别惹事儿。咱们好好款待杜立三，让他满意而来，高兴而走。将来谁都有求谁的时候。咱们原计划，我还要领一部分人退守三界沟，要把人家得罪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尽管这条路不可取，但我们也得留下一条路，对不对呢？孙烈臣说，那倒是对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。不过今天把当家的你找来，你提高点警惕，别有什么说什么，把这点家底儿都给抖了出来了，恐怕你吃亏。好好好，我记住，也就是张作霖呢又陪着大伙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告辞，回去陪杜立三。进屋一看，杜立三干什么呢？手里拿着张作霖那块怀表。这怀表就是张作霖上奉天的时候见着玉美人三夫人，那三夫人送给张作霖的纪念品。这块怀表那是特制的珐琅壳，赤金的盖，光这盖上镶着108颗钻石，大三针秒一分，极准确，而且到了点自动还在放松音乐的，好像个小八音盒。方才张作霖出去的时候，这玩意一爆点奏起音乐来了，把杜立三吓一跳，在枕头底一伸手掏出来了。呀呀，这表带劲呢，他正在屋摆了呢。张作霖进来了，小子，你真有点好玩意儿。我这表 你在哪儿弄的？咱们是吃老行的，你说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一句话抢来的呗。张作霖没说实话。哎呦，在咱们这方圆一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，真没想到，这玩意儿可价值连城啊，太漂亮了。哎呀，这是太好了，哥哥喜欢不？喜欢呢，给你了。你说这张作霖什么都往外舍，杜立三拖着这怀表就傻了。兄弟，真给我了，这能闹着玩吗？一块表算得了什么呢？哥哥喜欢，送你做个纪念。好嘞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兄弟了。这表我带回去，让青马坎三界沟的人都开开眼，然后我不带，我搁到我屋里头，我一天看他几眼，见着表我就想起兄弟你来了，见表如同见兄弟。好吧，杜立三高高兴兴把表揣到怀里头，把持金的链子钩一挂，咔吧把掐子别上了，而且那表上还有两个珍珠的表坠，光彩夺目。而张作霖就这时候才不黑，挥金似土，不然的话手下那么多人替他玩命吗？当然了，替他玩命的人不一定都是为财，主要是看张作霖这人仗义。相反的说，这人财黑，吃块豆腐都舍不得，老想占别人的便宜，那还能交些过命的朋友吗？张作霖心里说话，你高兴就行， 只要咱们哥俩没有隔阂，将来我赵家庙就有了帮手了。你从中不破坏，我干爹说怎么地怎么地，咱们两个柳子要合在一块儿，那可以说纵横辽西，没有对手。在这混乱的年月，没有靠山不行啊。用一块表能换来别人的支持，这买卖值个。张作霖是这么想的。吃完了晚饭，哥俩休息了。躺在床上怎么睡的呢？张作霖的脑袋朝东，杜立三脑袋朝西，盖的一床被子。两个人睡不着，指了灯了，嘚吧嘚嘚吧嘚，谈谈这谈谈那，就到了深夜了。张作霖这两天也确实乏累了，捣鼓捣鼓，脑袋一歪歪，兄弟，你睡了？作霖，杜立三叫了两声，张作霖睡着了。杜立三可睡不着啊，掐手指的一算，这是在赵家庙睡的第二宿。头一天大伙处的都挺浑和，看这样张作霖对我一点怀疑都没了。嘿嘿，姓张的，我要的就是这手啊，我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我宰了你。真让大伙猜着了，杜立三这小子真是来者不善。他把这个裤腿偷偷地往上一撸，贴着腿肚子这绑着一把大囊子，往这囊子这苗有七寸长，锋芒利刃，外头用软牛皮的套套着，哎，裤腿往下一放，你根本看不出来，看着表面没家伙，家伙在这待着呢。杜立三一抬腿撩裤腿，把这囊子就拽出来，心说张作霖呐、啊、张作霖呐、啊、你聪明办事糊涂一时啊，我只要手腕子一翻翻在腰拳这边，这一刀我就续进去，你就算吹灯拔蜡。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上了学礼报，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回到青马坎。现在是我该下手的时候了。那位说真这么回事啊？这玩意还假得了吗？咱必须把杜立三这次来的目的交代一下。张作霖他们当然谁也不清楚，光听杜立三一面之词了。他来是怎么来的呢？的确是杜老盼让他来的。杜老盼呢，一看他学了半年了，本来不解除禁闭，后来这杜盼林呢老给说好话，当家的算了吧。他也是三十来岁的人了，有家有口，你说你不让他回屋睡觉，就让他一个人睡到书房，那么半年了也就够巧的了。我看他已经改过了，每当提起这些事情呢，他就痛哭流涕，而且学习的也不错。你不管怎么说，虎毒不吃子，大伙一求情，杜老盼心软了，把杜立三叫到床前，又在床前训子，问他学的怎么样。杜立三还真不错，把什么五经四书啊主要的内容啪啪啪还背了背。杜老盼听完了挺满意，嗯，行，有个条件，想叫我宽恕你行，你先到赵家庙让张作霖宽恕你，你要杀人家我把人家给放了，这个疙瘩必须解开。你为什么杀人家？